350克，然后一头相当于35克左右，一共是6大包，就是60只海参，每一根是生长在4年年限的大个的，所以你一天吃一根，两天吃一根都可以。就算你天天吃，一个人能吃2个月，专柜上花4800元，包括你拿回家提货券也是4800。我们今天专享的价格1380元，比专柜4800省了太多了。专柜可能买一组，但是能买3组，所以我们是提货券，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我买多了怎么办？我回家冰箱放不下。提货券你拿回家，包括说年底呀，走亲访友又送人需求的时候，也特别有面子。 是， 一定要多组，抓住今天这个机会。 哎，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错过了双十一，别再错过11月19号至11月22号的北广购物返场大优惠。新老会员来店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9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Again。11月19号至11月22号来电订购，95折优惠哦，别再错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鹏。大鹏你好。 大家好，周老师好。大家好。 哎哎，那实际上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呢，都爱吃枣啊，无论是白嘴吃啊，或者家里边呢，都要 蒸个馒头 啊， 熬个粥。 没错没错，甚至现在好多那个炒菜，比如说炖肉的时候，里边也 放 枣， 哎，为了营养吧。 对，更何况说什么粽子啊等等，都要搁枣， 少不了。 其实为什么搁枣呢？一个是它的口味好啊， 是的。 另外就是它特别富有营养。 对对对。 据说这个枣当中这个蛋白质啊、脂肪啊、糖类啊、维生素 C 啊，还有纤维素等等，真的是非常高。 哎，这个您说到这儿，我还想跟大家说一点。大家都知道平时多吃点苹果啊，吃点桃子呀、但您知道这个枣里边维 C 的含量啊、是苹果和桃子的100倍之多。 哦，这么高啊。 我们这个有句话说，这个枣啊就是维 C 小丸子。 哦，维生素丸。 哎，维生素丸。 哎呦呵， 哎，维生素丸。 那咱们一定得多吃点哈。 多吃一点。 但是呢，你看都说吃枣好，但是一定要吃好枣。你现在市面上各种的枣特别多，其实 品种也多， 吃不好吃有的多。 对对对对、您看咱们枣您去吃，咱们最常吃的这个冬枣，哎，挺甜的，挺脆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核大。 哎， 咱们吃了咱们北方这种长枣，哎，都挺好，但是呢有点酸。 对， 对吧？ 而且搁不住，容易烂。 搁不住，容易烂。然后咱们吃那种晾干的这个大枣吧，它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肉啊比较松， 哎呦，干 比较 嫩。 对对对，有点干。所以呢，咱们都知道，在咱们新疆，其实有各种好的这种水果的出现， 什么灰枣啊， 灰枣、和田的大枣啊，很多。今天呀，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咱们来自于我们新疆兵团大地的灰枣，想给咱北广的各位听友来吃一吃，尝一尝啊。 说到这个灰枣啊，确实，我据我所知呢，是因为这个枣上呢带着一点这个好像灰霜似的， 哎，对对对对， 哎、有点像象征的意思啊，就叫做灰枣。 没错， 但是这个灰枣啊，为什么它有一点灰霜呢？它是自然风干的， 它是自然风干的，这要周老师特别会。一下就找着我们这个枣好吃的原因了。咱们平时老说啊，没事这个咱们没有枣没枣，咱打三竿子。 对， 哎，打三竿子。您打下来以后是一定是青枣。青枣呢，您放在这个窗台上晾，晾好了之后咱们才去吃。不晾这个没晾好之前，这个枣啊，它是酸的，是说有点发涩的这个感觉。但是呢，咱们知道有一个词叫做瓜熟蒂落。这个东西如果它是自然在树上长熟的，您再把它拿下来吃，一定是味道好。 没错。 所以我们这个新疆兵团大地的灰枣全部都采用自然的树熟，自然的吊干，熟了以后全人工去进行一个采集。 嚯， 我们这个枣不是我们自夸啊，这可以说吧，周老师？ 可以可以。 我们这个枣您吃起来的时候，那个这个枣肉啊，首先您吃的时候啊，就跟嚼肉似的，一点没有那种松松垮垮的感觉。还有我们这个枣这个核小到什么程度啊，我都建议您吃的时候小心点，别就着这个枣把这个核都咽下去。这个皮儿薄啊，您吃您放心，我们这个皮儿啊，咱们吃枣的时候总有一个问题， 粘这个上糖， 哎， 我们这个皮儿特别的细腻，绝对不会粘您的上糖。 哎， 这个吃的时候 几乎就分 不开， 分不开， 这粘嗓子挺的，挺难受的一件事。 没错， 而且由于咱们新疆的这个日照时间比较长，无霜期也比较长，所以它适合这个枣里边糖分的一个凝结，所以您吃的时候，哎呦，就跟吃一蜜丸似的， 是 特别的甜。吃枣谁还愿意吃酸的？吃咱不就吃一口甜吗？对不对？ 而且呢，就我们要是做这个推广之前呢，也要尝一下哈。 哎， 其实刚才呢，我也特别尝了。 哎， 这个 周老师吃了， 真是我近期吃的非常好吃的枣啊。 没错， 它的这个像刚才您说，它非常肉头， 肉头， 它那个肉呢非常厚， 酸 肉头，而且皮儿呢也非常薄，几乎就感觉不出来， 感觉不到。 里边这核呢也非常的小哈， 是， 所以吃起来的话呢，特别的甜蜜， 有点像咱们吃那个刺身的那个口感， 哎，对， 金枪鱼腩的这个口感， 是是是， 但是吃到嘴里边的还是甜的，而且您发现不好的枣有一个什么问题，吃到嘴里以后啊，咽下去嘴里边反酸，咱们新疆兵团的这个新疆兵团大地的这个灰枣，今天给您带来的，您吃完了以后嘴里边啊是那种回甘的感觉， 对，甜蜜的感觉哈，真的是回味无穷。好了，那今天大鹏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到底有多少呢？ 我给您实实灰灰的汇报一下，好吧？今天呀，踏踏实实把我们给您拿这个灰枣给您拿上15袋， 好， 每一袋是80克，每一袋，然后每个里边呢还有分成小包装。 对， 哎，每一小包呢是20克，这一小包刚好是您一天的量，15袋是我们日常的一个组合给大家吃的，在我们这个正常的店里边的售价是520块钱，但是刚才您也说了市场比较乱，我们希望借助您这个平台把我们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必须得实惠，今天咱们299， 好。 哎呀，我听出来了，周老师不满意哦，好，没问题，来了，既然来了嘛，咱们在我们这15袋的基础上光降价不行，再给您拿一模一样的15袋， 哎， 给您凑足整整5斤多，您踏踏实实吃， 这就对了啊。那么连主品的赠品，咱一共是30包， 30大包 啊，30大包。那么每包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非常讲究哈。另外我知道呢，你们新疆兵团大地哈，这个品牌在新疆来讲呢，还是挺有名的，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好哈。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 啊， 再让我们尝一尝新疆其他的一些非常甜蜜的产品？ 既然您开口了，我必须得答应。咱们在北京啊，您年轻时候小的时候啊，小的时候吃了一些葡萄干， 哎呦， 特别好吃吧？ 好吃。 现在虽然品种多了，甜度够了，但是可能没有过去那个味道没有了，那个葡萄干那个味道。所以今天我们把我们复古的古老咱们新疆岛作为葡萄干的这种无核的白葡萄的葡萄干，拿出10袋。给咱们今天收音机前各位听友分享， 哎呦，太棒了， 白给的。 哎，那我梳理一下啊，就今天为大家提供的是这个新疆的灰枣，一共是30大包， 30包。 另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赠给大家无核的白葡萄干，一共是10袋。那么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大概多少钱？ 我给您算了一下，大概是个680块钱到720块钱之间。 也得这个700来块钱啊。 对， 但是今天呢，您给我们的价格是299，299，您就可以拿走。所以这个价格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 是， 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枣啊，咱们中国人都爱吃枣哈， 没有不吃的。 哎，在家里边，比如说您这个小孩老人愿意白嘴吃也可以， 是。 另外平时煮粥啊、煲汤啊、泡水呀、 对， 甚至比如说您做面包啊、做这个枣馒头啊、枣窝头啊等等，哎，都 蒸个糕点用啊，都可以。 对啊，你像有一些这个做酸菜沙拉里边可以搁点这个枣的肉， 对对对对， 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咱今天不还有葡萄干吗？打开酸奶之后，您扔俩葡萄干， 是是， 这口感吃起来不一样。 没错，但是说到这个新疆的灰枣好啊，在市面上买的话呢，买到这个正宗的好的， 便宜， 真的不容易， 不便宜， 而且不便宜。 真的东西啊，说实话，不是借助咱们北广的平台，您想买上真的。也不太容易， 是的， 真的。 那今天的咱们这个组合呢，你就放心吧哈。赶上了，所以呢，我希望您能够多订点，因为在下半年的各种的节年假日非常多，无论您自己家里用，或者说您去送人呐、等等， 走亲访友吧， 这个真的非常好。 对，而且 现在很多人吃东西是讲究看哪儿产的，是什么品牌的。 吃应时应季的东西嘛，好东西，这也是我们刚摘下来的东西。今天咱们踏踏实实的，299给大家吃一吃。 没错，我们一共是连主品加赠品，一共是30大包，对，30大包的这个新疆灰枣。另外还要赠给大家是无核的白葡萄干10袋。那么这个组合在市面上700多，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很高兴今天我们和 Cindy 一起讨论第十七课。Hi, Cindy. Hi, Ginger. How's it going today? Everything goes fine,、great. And it's nice weather again. Yeah, it's a great day today. Good to know that. I hope you enjoy the day now. Yeah, great day to study English. Good. Look at page 163, 163页。 New words, new page. Since.Used to, still, lead, simple, rice, done, been, bad cold, hear, heard, funny, then. Okay, thank you, Cindy. 自从 Since. 这个词呢，我们在叙述事情的时候常用到。自从他到大学以后，他懂得自主学习的重要性。 Since she went to the college, she began to understand how to do self-study. Since. 用 since 的时候呢，往往牵扯到词的时态。过去时、现在完成时，这取决于 since 后面到底从什么时候界定的。一会儿我们在课文中再看。第二个，过去 used to， 显然这个过去不能充分表达这个短语的实际内容。used to 其实是什么呢？是一个习惯性的短语。I used to get up very late. I used to get up very late when I was younger. Good, it's a good sentence. Used to 指的是以前常常做的事情，而不完全是过去。所以希望大家在看单词的时候呢，中文的解释往往是不够完全达意的，必须放在课文里进行。我们再看第三个词，仍然，尽管如此。 Still. Even though it's a little bit cool today, we still call it spring. Right. Hard to believe, though. 我们虽然天气还有点冷，还有充满的凉意，但是我们仍然把它叫做春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进入了春季了。We still call it spring, though it's still cool. 很凉快，很冷。其实这个 cool 是比较婉转的说法。我们再看一下过着某种生活或者是引导着某种方式的原动词 led 的原型 lead 这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呢有多种用法，比如说他领导着一个小组工作，那么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个 leader 加个 er 就是领导者头 leader， 所以领着过着就用这个 lead。简单的，简朴的 Simple. What does it occur to you? I mean, what sentence does it occur to you when you say simple? Well, like in the text here, a simple life. Yes, actually, even with our text, it's still simple life because it's such a trend today for、right. many people to have a simple life. Right. 我们说这个 simple 呢，现在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联想呢，就是简单的生活或者简朴的生活。现在生活越来越复杂了，人们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了。 Or you could have a mathematical problem. Could be a simple math problem, not difficult. Okay.Simple 还可以啊，心里指出来 ，simple 还可以用作解决一些数学提示的东西。你说这是一个难题，或者是一个简单的题 ？It's a simple mathematic problem. 就是说它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 嗯、Or even just regular, just a problem, simple problem to solve、 嗯、Simple problem to solve 也可以容易解决的简单问题 Simple problem Simple thing, 简单的事情当然我们说的简单生活不是说的是、有什么需求满足不了的生活而什么呢当需求很多的时候我们明白我们生活的基本状态应该是什么这是一种新的现代生活的潮流叫做 simple life OK, look at the next one That's the main thing for our food Oh yes 米饭大米 Rice Rice 一说到 rice Everyone thinks of China or Japan Right, Asia Asia Basically Asia 亚洲大米是亚洲的产物所以说到大米呢就是亚洲的生活亚洲的人亚洲的情景就出现在我们头脑里大家看这个 rice 既做米饭比如说 rice cook rice cooker rice cooker、 嗯啊、我们现在那个电饭煲那个一般就叫了 rice cooker 就是它是做米饭专用的一种东西当然现在可以做其他东西了比如煮粥啊什么的然后呢大米生的时候比如说稻子在水田里It's still called rice when those rice plants are、oh, right. in the field, right? Right. I thought, though, 米饭 is cooked rice.、 Mm-hmm. Right. And so rice that is not cooked, you buy it in the store, you call、 right. it da mi, right? Right.、 Oh, okay. In Chinese, we make the differences. You、 right? do make the difference. 大米的米饭 Yeah, and 大米是生的米饭是熟的稻米呢是建在地里种的、 oh, Okay, right. Even、 yeah. with the skin thing, you know.Yeah, that's rice. 但是英语里边它不没有上下文它通用为 rice. Exactly. It's the same word. So、mm-hmm. when I go to the grocery store, I need to say 大米 对 instead of 米饭 Right. Yeah, I think I went to the grocery store before and said, you know, I'm looking、oh. for 米饭米饭在哪里、oh. And they laughed. Oh, Cindy 讲了她这个因为英语中 rice 既做生米用、mm. 做稻米用又做米饭用所以 Cindy 说她刚来中国的时候去到超市买东西她到超市就找要米饭人家就笑她说这里不是、餐馆其实、Cindy 的意思是说要去买大米但是她认为中文是不是和英文一样、嗯、我们刚才已经明白了 Cindy 也明白了中文里边是有详细区分的稻子是 rice in the field right,、okay. 大米是 rice、without cooked without not cooked not、 yeah. cooked and 米饭是 cooked rice cooked rice right 这样我们就把弄清楚了生的熟的和那个没有脱壳的谷米、 right. 我在美国我们的就是不一样、 嗯、 你知道了 我知道 So what do we eat in America? It's bread Bread and、yeah. potato Potato, right,、yeah. that's the major thing 所以 Cindy 想让大家知道是西方人特别在美国呢主食可不是米饭其实北方人的主食也不是米饭主现在我们试了 yeah, yeah. 以前是 flour Right And 是 wheat、mm-hmm. 是麦子是面粉他说在美国呢他们的主食是面包还有你不要以为光是面包还有什么呢还有 potato、 嗯 啊、就是 土豆 土豆, yeah, 土豆， 土豆，土豆是他们的主食，而我们在这里做菜用。OK, look at the right column. And do 这个词的过去分词 Done. Done. 那它的过去时呢？比如说 do, I do today, I have done. I have done it. Well, yeah, 或者说昨天我做了，用什么词呢？昨天 I did it. Right.、Mm. Do, I did.Done, 这是 do 的三个不同的变化 Do 是指一般的现在的 Did 是过去式 Done 是过去分词 Done 一般要么用被动式要么就是现在完成式比如说 I have done it 我已经做完了就到现在为止呢我都做完了如果说我昨天做的呢 I did it yesterday 一定要区分开来我们再往下看这另外一个动词 be 的过去分词 Been 如果说你去过美国吗我们一般是用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 United States? 用这个 been 不是说 Have you gone to 这个也可以 go 的过去式 gone 但是呢更多的是用 been 为什么呢它讲究去的那个状态比如说你有一个、去美国的计划你一直还没有成型 朋友在那个别处打电话问你 ，Have you gone to the United States？ 你现在是去了还是没去呢？专门指去。Have you gone to the United States？ 这个过去分词常这样用，大家注意一下，这个 be 作为分词 been 的时候呢，用途是非常多的。OK，the next one that we don't like so much。 Right。 啊，重感冒。 Bad cold。 Bad cold。没想到感冒是 cold， I have a cold，我感冒了，我得了重感冒， bad cold， I have a bad cold。 No one says I have a good cold。 Yeah, right, exactly。 虽然这里有一个 bad cold， 但是从来不说 good cold。 There is no good cold。 就是没有好的感冒，都是重感冒或者一般性感冒。 OK, next word， 听或者听说到。 Hear, heard。 Hear,Heard, hear 是原形动词， heard 是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就是它两个变形都是一样的。Heard， 我们再看看滑稽有趣的 ，funny, funny。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个词是 fun, a lot of fun, 很有趣儿 ，fun， 或者是我们说他是一个那个很有意思的人 ，he's a funny person， 就成形容词 ，funny person、是那时候。 Then. Now 是这时候。Then 是那时候。好。Let's look at my grandfather.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article. We start with first paragraph. Okay. My grandfather has lived with us since my grandmother died 6 years ago.He used to be a chemist. He is nearly 80, but he is still in good health. Very good. We understand. 他的爷爷呢，祖父。He is 80. He is nearly 80. Nearly 80. 这里没有说 80 years old, but we all understand. 我们都明白是指的80岁了，近80岁了，几乎要80岁了。一般说 I'm 20, 我20, I'm 21.一般口语中或者习惯性的不太说了 I'm 21 years old, I'm 40 years old、When I'm 40, I'm 21 and he's nearly 80 but he's still in good health. 非常有用的短语。 And we hope everyone is in good health. 我们都希望大家身体很好。 To be in good health, to beIn good health, 这是一个、我们注意的短语。还有一个呢 ，He used to be a chemist.、He used to. 他现在什么了？退休了。以前呢，工作的时候 ，He used to be a chemist. 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做这个化学师的工作的。化学师或者说是化学家，或者是药剂师。Chemist can be a person who is good at drugs. Right, exactly. And also at chemical laboratory work too, right? Right, exactly. 中文呢讲得很清楚，英文呢，药剂师、化学家、化学实验者之类的都用 chemist. Okay, let's move to the second paragraph. Grandfather leads a simple life. He likes to have an early breakfast, and he always has the same thing for breakfast.Rice, fruit, and coffee. Do you think the grandfather has a really simple life? And even with a breakfast like rice, fruit, and coffee? Yeah, looks pretty simple. Okay. Yeah. 我觉得这个早餐的搭配呢，米饭、水果和咖啡已经够奢侈的了。 Yeah. 早上起来要吃米饭，还要吃水果，还要喝咖啡。他说他是一个 simple life、 yeah. He leads a simple life、yeah. 但是在 Cindy 看来呢，这是一个 simple life. Yeah, he's retired. So、 okay. I think when you retire, your life gets more simple. Okay, Cindy 仍然认为这是一个退休人的正常的简单生活。 We don't always combine rice, fruit、 and coffee together. You know, you don't usually drink coffee. I would say you would drink but nowadays, tea. Yeah, rice is for, especially milk.I think a lot of Chinese drink milk. So you think that this grandfather is a Westerner or it's a Chinese? Yeah, but if he was a Westerner, he wouldn't have rice. So it's very, very strange here, right? Yeah. 我们觉得他这个早餐我们看不出来 是正常的 啊。祖父是美国人呢，是西方人呢，还是中国人？因为早餐是一个混合式的。Okay, we move to the next paragraph. After breakfast, he takes a walk to buy the morning paper. He has done this every morning for years, and everybody in the street knows him. 这是爷爷最爱做的一件事，也是很重要的日程之一。After breakfast, he takes a walk to buy the morning paper. This morning paper means morning newspaper. Right, my father does this. He's retired, okay. And he does this every morning, except he drives to get the morning paper. okay, so Cindy's father drives to buy the morning paper. Yeah. Right, 退休以后的人常爱干的，他们不愿意让别人送上门，这每次去一趟呢是一次锻炼。He has done this every morning for years. Can we say he does this every morning for years? Yes, it's possible. Yes, it is possible. But he has done has he another has meaning, done right? Yeah. He has done. 就自从退休以后 since he retired. Or you can say he has been doing this. This. Right. Yeah. 所以我们看到了有一些时态呢是可以互换的，但是呢它强调的重点不一样。比如说 he has done this every morning.For years, 这里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从退休以后一直在做。Cindy 刚才建议还可以说 he has been doing this, 现在还在做，因为我们还没学到现在完成进行时，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用它。这样，比如我说 he does this every morning for years, 也可以，但是呢就显得有点单薄了，或者说的强调退休以后这种做法呢就不够明确了。Okay, let's move to the next one. Grandfather has not been very well this month. He has had a bad cold for the last few weeks and has been in bed for a few days. Okay. 全部的三句话都用的是现在完成时。第一个 has not been very well. Are you well? 这是原话。You are well. 用 well 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 physical, 身体上非常舒服，非常好，或者健康情况不好。Grandfather has not been very well this month. 这个月呢，他的身体不太好。Has not been very well, 不够好。所以这个 very well 呢，和这个 been 或者和这个 be 或者 is 连起来，就是指他的身体状况的。因为什么呢？因为 because of the bad cold, 那个重感冒，使他怎么样呢？ Has been in bed for a few days. To be in bed, 卧床。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了 has been in bed for a few days 这些 be 和一些简单词语搭配生成了一种习惯用法请大家注意都是非常准确的表达一种情景的 OK, the last paragraph I like to hear him talk about life when he was a boy He tells us many funny stories He always says life was much harder than it is today OK, life was Life was much harder. Right, let me say that again. Life was much harder than it is today. Thank you, Cindy. He always says life was much harder. 这个 was 一用就什么呢？就指的是 then, 那个时候。Life was much harder than it is today. It is 指的 life is today, 今天的生活。所以这句话看着非常简单，表达的意思非常丰富，请大家注意 ，Life was much harder than it is today， 是这句话的一个比较形式 ，harder than today， 就那会儿的生活比现在要艰苦多了。还有一个在最后一段开始的时候 ，I like to hear him talk about life， hear someone talk。大家注意到 talk 是名词是动词 hear 也是动词但是中间没有 to 这是 hear 的特殊用法 I hear him say 我听到他说 I like to hear him talk about life 我喜欢听他讲生活这些都是直接用 hear someone talk hear someone say 记住中间不再加那个动词的 to 这是 hear 的习惯用法好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Thank you, everyone. Hope to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Bye, everyone. See you for the next lesson.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敏，欢迎您再一次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恭喜您，我们已经学到了第十七课。在第十七课当中呢，我们将了解一位老人，是 my grandfather。My grandfather, 请大家翻到第163页。刚才呢，靳老师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些详细的讲解，现在呢，我们来复习一下其中的一些比较重点的内容。My grandfather has lived with us since my grandmother died 6 years ago. Live with somebody, 这个词组呢，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和某人呢，住在一起。 live with somebody. And he used to be a chemist. Used to be 这个短语呢表示过去常常怎么怎么样。比如说 I used to get up early. 我过去常常是起得很早的。He used to be a chemist.Chemist 是一位搞化学的人士啊，化学家。他过去呢是一位化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么现在呢 ，He's nearly 80， 啊，已经将近啊这个80岁了。But he's still in good health. In good health. Okay, grandfather leads a simple life. Lead a simple life.意思就是过着简单的生活。这个 lead 在这里呢，也可以用 live 来代替。live L-I-V-E live 或者是 lead 什么什么 life 就是过着什么什么样的生活。其实这个 simple 呢，大家可以用其他的形容词来替代。比如说简单的生活就是 simple life。 那么美好的生活 live a happy life， 过着幸福的生活啊，这样的可以有很多的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意愿的表达来替换这个词。He likes to have an early breakfast. Have breakfast 意思是用早餐， Have lunch 用午餐， Have dinner 就是用晚餐。这位 grandfather 呢，他喜欢 early breakfast. Have an early breakfast 说明呢他起床很早，而且呢用早餐也是很有规律的。And he always has the same thing for breakfast. Always, 总是，一直 always has the same thing for something. Have something for breakfast. 就是早餐吃什么什么什么，把什么什么当做早餐。The same thing, 永远是同一类的食物，是什么呢？ Rice, fruit, and coffee. Rice, fruit,and coffee， 听起来这样一个组合呢好像是比较的奇怪。 OK， after breakfast， 早餐之后呢， he takes a walk。 take a walk 意思就是出去散散步啊。他不仅要散步，他利用散步的机会呢 to 后面表示他的目的， to buy the morning paper， 去买一张早报。 and he's done this every morning for years and everybody in the streetknows him. 由于他这样的生活呢很有规律，而并且呢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所以呢街上的人都认识他。 He has done this for every morning for years. For years 意思呢就是很多年了。 OK, the next paragraph. Grandfather has not been very well this month. 啊，但是这个月呢他好像不太好。 Have not been very well. Are you well? Are you good?都是你怎么样啊，身体还好吗，尤其是指这个身体的状况。但是 grandfather 最近呢可能身体不太好，大概是由于天气的影响吧。 has not been very well. He has had a bad cold for the last few weeks. 上几周呢 have a cold 意思就是着凉了，感冒了。 have a bad cold 说明还是蛮严重的， bad B-A-D bad. And has been in bed for a few days.真的是一个 bad cold. Has been in bed. Be in bed 意思就是卧床，卧床不起 for a few days. 还会伴随着一些咳嗽啊，发烧啊，这样的一些症状。I like to hear him talk about life when he was a boy. Hear somebody do something 就是听某人做某事。Hear him talk 喜欢听他说，说什么呢？ About life when he was a boy. 喜欢听他讲他童年时期的一些故事。He tells us many funny stories. Funny stories 就是一些笑话，生活当中的一些有趣的事情。He always says life was much harder than it is today. 这个 than, T-H-E-N 和 T-H-A-N 这个发音上听起来好像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呢第一个 than, T-H-E-N 表示是那个时候，这个 T-H-A-N 呢是比和现在比起来，那个年代的生活啊 much much harder 要艰难的多了。 OK, 这就是 grandfather 80 years old comes to his conclusion in his life, 在他的生活当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周明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一天好心情。